好，小管又见咗，又见面， 系啊， 啊， 又 咁 系 快一个 我 礼 咧， 拜 小老 咯， 公啊， 啊，咁快一 真 个礼 系 拜 我 啦， 咧，好难揾到个老友，好似你咁后生咧，都睇亲我经嘅，真系难得， 吓 哦，不过 真系咧， 如果讲起 啊， 话系咪而家啲人睇《山海经》又唔系，因为其实《山海经》佢嗰个入边嗰啲嘅嗰啲怪兽啊、精灵呢，其实喺一个次文化嗰方面呢，其实好多发展。因为你知啦，我教 系，冇 书之 错。 外，我亦都系一个宅男啦，最中意睇嗰啲日本动漫嗰啲。咁啊，其实呢，日本动漫啊，或者香港、台湾呢嘅创作呢，其实而家都好多会喺《山海经》嗰度嚟到取材。不过讲起如果 讲 系 啲俾我听下。 次文化嗰啲嘅话呢，其实我到而家都仲好奇怪，点解仲未有人拍？《山海经》嘅电影，我记得十几年前嗰时同你一齐咧，同 因为 徐克食 边 过 个？ 饭嘅，嗰时佢都话，佢知我咪以前出过本《山海经》嘅书噶嘛，佢嗰时都话佢有兴趣拍《山海经》嘅电影嘅，我记得佢嗰时都讲过，但系到而家都未搞得到啦。但系其实以而家科技嚟讲，就绝对唔难搞嘅，但系 绝对拍到，因为 系 咧而家嘅 CG 咧系用得到嘅， 啦，系 同 啦， 埋咧你幻想得到就自然拍得到噶啦。 反而我觉得，如果系用《山海经》，如果又提到电影嘅话，我反而觉得呢，前嗰轮啊 J.K. 罗琳嗰出叫做《怪兽与它的产地》呢，嗰个有少少似西方《山海经》，尤其是讲到男主角咪打开个皮夹呢，咪落咗去另外一个异空间呢，然之后跟住嗰个世界入边成扎环顾四周系唔同嘅风景有唔同嘅日光啊，另一边就夜晚，另一边呢就落紧雪咁样嘅，有唔同嘅怪兽呢，嗰个我觉得几似一个《山海经》嘅世界，系啦，因为佢入边仲有好多系西方传统嘅怪兽啊嚟到喺入边嚟到去穿插咁样啦吓。不过如果讲起喺电影呢个，我期待睇下中国或者香港啦，会唔会有一个系同《山海经》有关嘅电影？但系就唔系话咁肤浅，纯粹系靠特技啊嗰种咁样咯。因为其实我 系 都 冇 觉得 错，唔系卡 系 斯 啦， 基。 即系而家新年年年都系《西游记》，都真系拍到烂噶啦吓。即系由中心嘅孙悟空去到而家个孙悟空烂口同唐僧喺度呢，互相喺度斗嘅，而唐僧有少少基基地嘅咁样，咩都出齐噶啦。其实可以喺《山海经》呢度做一个。 日本咧，你睇下日本咧嘅唐三藏，曾经系女人都试过 啊， 嘅。 系啊，系啊，系啊，吓，仲有系太空科幻嘅添吓，会有系啦。咁不过如果讲翻起次文化嗰啲呢，其实而家呢都有啲人开始会重视《山海经》。譬如话，先讲香港先啦，香港呢咪有个漫画家邱福龙啦，好出名啦。佢啱啱好呢，呢一年初呢，就出咗呢个叫做《山海逆战》啊， 真系。 系啦，就系用《山海经》嚟到去还回《山海经》呢个世界，然之后咧嚟到去讲点样去猎嗰啲怪兽。然之后跟住呢，就嚟到去有好多嘅帮会嚟到去夺取一啲怪兽咁样嘅嘢啦。不过香港漫画始终呢，有个叫特色又好，或者我觉得有缺点又好呢，就一定斋系打斗嘅啫，就系入边为咗啲怪兽，跟住然之后个个都系肌肉佬、肌肉妹嚟嘅，咁然之后呢，就嚟到去打打生打死，咁就去到捉怪兽咁样嘅啫。即系同过往我哋睇开《龙虎门》啊、天下嗰类都真系斋系打咁样嘅啫。咁呢个系香港漫画个特 冇 色。 突破啊！ 系啦，系 冇 啦， 突破，冇逼迫嘅， 不 因 过 为咧， 都 佢只能咧将嗰个读者嘅文化水平咧下降， 系咯，咁 佢 不 系 过 唔能够提升嘅。 不过始终，譬如佢呢个都叫做起码令到多少少人啦认识到《山海经》呢样嘢咁样啦。因为其实如果多人认识咗嘅话咧，自然会多人可能去研究或者多人会 有 关 兴趣， 注呢一样嘢啦，系啦，有兴趣咁样 冇 嘅 错 话，始 啦。 终都好嘅。咁呢个如果山海逆战嘅话，可能比较比大个少少睇或者成人少少睇嘅漫画啦。咁啊，啱啱好我上个礼拜咧见到有本书几得意嘅，咁啊叫做系阿喵当嘅作品嚟嘅，叫做咧高高亚妈 King，咁啊同香港嗰个叫做高亚妈 Girl 咩山行山嘅女孩嗰个古仔嘅名差唔多啦。咁啊入边啲公仔几得意嘅，咁又系讲话阎罗王大人咧唔想做阎罗王啦，觉得啲公务好闷，咁啊然之后咧就转身咧就去咗《山海经》入边嘅世界，咁然之后去周围游历，咁入边咧就提到好多《山海经》入边嘅地理啊一啲嘅动物啊 哇！ 咁 呢、 样 这个 嘅 几 嘢。 好啊，用 几得意，同埋呢 得 公 几 仔 好。 系你就咁睇到封面啦，一阵都可以 show 出嚟。咁其实都系几 cute 下嘅，呢个就系属于可以俾到小学生睇都冇问题嘅，呢个几有趣。咁啊，呢两个都系香港嘅作品啦。咁啊，跟住台湾呢，其实 台湾咧前嗰轮咧都出咗一本叫轻小说，因为而家咧好兴一啲咧小说，叫做轻小说，轻重嘅轻啊。咁就入边咧就有文字之外咧，就有大量嘅嗰啲动漫插图嘅。咁同埋入边嗰啲古仔咧就比较软性少少，同埋就唔系话咁严肃。好多时候可能会攞翻一啲叫做同我哋动漫界有关一啲嘅话题啊，或者一啲嘅所谓叫做隐喻啊、暗喻啊咁样嘅。咁呢个叫《山海相参异话》，咁就个作者叫小鹿嘅，咁出咗四本嘅。咁佢似乎跟开小鹿呢、這个佢入面佢个 Facebook 呢佢都有讲到，其实呢佢係想出好多集嘅。只不过因为始终呢个出版各种各样嘅问题呢只係能够容许到佢出咗四本咁样啫。咁佢就即係都有好多隐晦啦。咁就迟啲可能会用另外一啲形式再出多几本咁样嘅。咁但其实佢咁多个以山海经嘅为蓝本嘅创作，我比较欣赏佢呢个。因为佢呢个呢四集嘅漫画入面有一啲嘅男女爱情啊，同埋一啲嘅动漫式嘅打斗咁样啦。咁但其实呢佢入面当中就牵涉到呢啲人又係食咗山海经入面嗰啲怪兽嘅原来得到嘅一啲嘅能力。咁然之后呢就係话嗰啲人呢就将山海经入面嗰啲怪兽呢就抽咗血嚟到去做一啲嘅药丸啦。咁然之后但喺个世界嗰度呢就係成为一啲禁药嚟嘅。咁於是乎呢就会形成咗一个好多一啲嘅叫做有特殊能力嘅药，但係呢就所谓係禁药。咁然之后就有引起好多一啲嘅帮派斗争嚟到去抢嗰啲药咁样。但係个古仔係几有趣嘅。係啦。咁我就觉得。係啦。 有啲嘅。 有啲创意。係啦。即係我就。 呢个呢等于几年前呢西方啊， 是 有一个电视剧集叫《True Blood》，有冇睇过？ 系 美国嘅， 哈哈哈。 《True Blood》咧，系啊，佢就话咧日本人咧发明咗一种咧血液，人造血液代替咗咧人，咁咧就变咗咧可以咧喺度啲吸血鬼戒到渴啊！ 吓，嗯。 即系咧，唔需要再吸人嘅血，就吸嗰啲人造嘅 A 货嘅血咧， 人造血 都得咁讲。咁呢个咧都有佢个趣味喺度。 系吓。 但系我又讲讲咧，我又睇过另外一啲书。不准咧，我睇下可唔可以攞嗰啲书咧，嗰啲封面咧交俾阿朱兄咧，你睇下加上去。你又将你啲书咧。 系 影咗之后交俾佢睇下可唔可以做一个即系介绍咧？我哋睇过啲《山海经》嘅书， 系 我本咧就系一个咧海外华侨写嘅，佢咧写好耐噶啦。佢咧就话《山海经》其实咧系一个太空嘅传奇嚟嘅， 系吓，即系话咧， 所讲嘅嘢咧，并不是真系山、真系海、真系怪兽。而是咧代號嚟啫， 一啲嘅 planet， 一啲星球可能係， 係啊，老豆好多係其實係太空外星人嘅飛機，或者係佢儀器，或者佢咧嘅機械人都未定。有冇睇過呢本書啊？ 有啊，有睇過。 咁啊，係啊，幾有趣嘅。但係咧呢種咧就係穿著附會啦，我就覺得，但咧。穿著附會得嚟咧，就有佢嘅噱頭喺度啦，都有啲趣味性嘅。佢畫翻圖嘅喎，有啲圖咧直情咧similar to 嗰啲怪獸，similar to 嗰啲生物咁咧，同埋嗰啲地理啊，同埋嗰啲山河咧就係佢嘅基地嚟咁講。咁呢個咧又另外一種咧。对《山海经》的讲法、 啊、所以《山海经》有趣之处就是它纯粹入面短短的文字呢令到你可以很多即不同的联想或者很多不同的遐想啦。所以刚才我介绍的三本叫做即属于叫做课外读物或者动漫界的作品呢其实都是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地方啦嚇，對《山海經》有唔同嘅一個嘅演繹啦。咁頭先講過香港同埋台灣啦，咁其實日本即係我最中意睇嘅日本漫畫，其實當中都有一啲係有用到《山海經》入邊嘅嘢嚟到去做一啲發展嘅。譬如話，我其中一個漫畫叫我最中意睇嘅係高田裕三嘅《三乘三 Eyes》。 三隻眼，咁佢入面係成本漫畫，佢都係牽涉到好多嘅一啲嘅神話。佢當中因為同三隻眼有關，就係即係從一啲印度神靈有關啦。咁由一啲印度神靈去到西藏，然之後再去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傳說。咁當中佢亦都有提到《山海經》嘅怪獸咧，嚟到去做一啲嘅夥伴啊，或者一啲嘅戰鬥嘅對象啊咁樣嘅。咁呢個亦都係日本人都會有接觸到《山海經》呢一樣嘢，嚟到去將佢加以發揮。但如果係真係純粹以《山海經》嚟到去做一個創作漫畫嘅，日本嗰邊就似乎係冇。反而《百鬼夜行》嗰邊咧，即係之前都講過啦，就有唔同嘅作品都係以《百鬼夜行》嚟到做一個創作。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山海經》真係一個真係一個寶庫啊，即係創作寶庫。除咗係一個叫做學識上嘅寶庫之外咧，其實係一個創作上好大嘅寶庫。如果係攞到《山海經》呢一樣嘢嚟到去做一個創作嘅話咧，其實根本係可以即係如果以拍電影或者拍電視嘅話咧，係有個劇本又好嘅話，其實真係可以唔愁冇得做噶。不過大陸其實而家都有幾位嘅作家咧，都係寫緊一啲有關於《山海經》嘅小説嘅，係、都有噶嚇、叫《山海異聞錄》啊， 係啦。呢係咪網站小説啊？ 佢由網站小説跟住就變咗做實體書，係啦，係啦，有起碼我都睇過有兩個作者嘅，係一個叫好似叫《山海異聞錄》咁樣嘅，咁都係攞一啲《山海經》有關嘅嘢嚟到去寫咁樣嘅，係啦。咁就所以我又覺得啦，即係真係好期待，如果日後將來即係有一啲《山海經》嘅電影啦，咁都會唔錯嘅。不過係咪好似大陸好似都有拍電視劇啊？次官係咪好似有拍過 嘅？因為咧，因為《山海經》咧，佢冇一個長篇故事啊，同埋咧，佢要每一個其實每一個呢、這個動物啊、植物啊，或者甚至乎咧佢嘅山川河流咧，都有。好豐富嘅幻想，可以續落去嘅，即係寫翻一啲咧佢冇寫過嘅情節落去。但呢個咧要驚動到咧一個非常大嘅創作嘅思考團體，即係並不是一個人咧能夠可以獨立做曬。怕只有嘅，因為我唔識啫。咁但係咧，咁因為你要諗翻曬咁多故事啊嘛，咁多個點解會變成咁咧？同埋佢裏邊。有咩特點呢咁樣咁咧？呢啲涵能咧都係需要創作嘅，同埋但係佢咧已經俾咗好多創作嘅靈感你噶啦。 係 咁，你點樣創呢就另外一個問題。問題咧就係話你要有追看性，你要有懸念，你要有驚奇，你要有人物性格，你有呢啲等等咧，佢要做到一個戲劇嘅效果，去吸引人睇。西遊記咧。因為它本身呢已經是一個有傳奇色彩的故事來的，那麼也是有很多呢潛能可以使到作者呢加了很多東西下去，加了很多東西下去，任它加，那麼變成我們為之大話西遊嘛，大話西遊呢就變成呢它可以任它加，那麼又加得好又加得差，那麼加上現在的師資呢可能呢又會有新的局面，但你知道咧，我哋祖國睇戲咧，仍然咧慢慢走向咧官能刺激呢樣嘢。 係。 同時咧，官能刺激我哋覺得好重要，因為你一定要吸引人睇啦。但其中咧裏頭嘅寓意咧，係作為一種傳媒咧，都必須要有嘅。如果唔係咧，佢完全係得官能刺激咧，睇完之後就忘記噶啦，就唔係經典。 係啊係啊，純粹官能刺激其實。唔难做到啊，但系有冇意思先系有用，即系先系一个电影系咯。 咁讲到正话咧，有一样嘢咧都未讲完嘅，就系咧水上嘅动物。 系上个礼拜讲到人鱼吓，嗰啲人鱼。 喺山海经里边好多怪鱼噶， 系啊， 好多怪嘅鱼。点解海洋咧系会俾人类一个咁样嘅幻想空间咧？正话你咪讲咗幻想空间 啦。系啦，吓。 因为咧，海洋其实咧比太空更加难深测。 系， 啲人咧仲话上太空、上去月球或者这个太空探险，其实咧自己地球 嘅海洋 咧都未探晒，我哋认识嘅咧好皮毛啫。尤其咧深海嘅海洋咧。 在我哋嚟讲咧，直情咧所知甚少。系而家不断发现到嘅都系咧深海嘅一种咧生物， 系 从来未见过嘅。 系如果上网， 但系山海经里面好多生物咧，好多鱼咧就真系好奇嘅。 系 啊，咁啊，正话我哋讲咗嗰个mermaid 咧，人鱼咧，人鱼咧就中西方最大嘅分别咧就系、是。中国人的人鱼好像聚居群居的。 是啊是啊是啊。 西方的人鱼好像打灯泡的。第二呢，你会发现中国人不是很注重、人鱼的漂亮的美女。但是西方呢讲亲都是人鱼都是靓女的，美人鱼。 因为西方它真的比较浪漫主义一点，可以可不可以这么讲呢？系啦， 可以，我哋去过呢、這个睇过个小Little Mermaid 嘅原来嘅丹麦， 丹麦 嗰 只 铜像， 嗰、那个铜像， 唔知你有冇去过睇过呢只铜像？ 吓，嗰、那个冇去过，不过见过，不过见过系吓个铜像。 我有一次去过睇过，喺海边好多人坐船啊，或者喺海边咧睇睇。咁咪好細只，但咧，因為咧嗰陣時就係因為多謝和魯迪士尼咧，就呢個製片商咧就利用咗佢嗰個故事咧寫咗個卡通片《Little Mermaid》，咁變咗咧再加埋好多童話故事咧，就將佢捧紅咗，就變咗咧美人魚啦，即係人魚一定係美噶啦。查实咧喺中国里边咧嘅人鱼未必一定美嘅，喺外国好多人鱼里边咧都好丑样嘅。 系 你记得《哈利波特》里边嘅 用歌星迷惑人啦，系啦，歌星迷惑海员啦，系啦， 好核突噶，好难整嘅。 系啦， 好啊，讲翻咧，正话我讲个怪鱼咧，嗱，我咧睇到咧，我近时写过本书咧，叫做妖精鬼怪啊， 系啊， 咁诶喺里边咧，你就有一条有拎咗好多条鱼出嚟讲，咁里头啲鱼咧有啲人面鱼身噶喎， 系 人面鱼嘅身， 有啲就人身鱼尾， 系 吓 鱼嘅身，鱼嘅头，人嘅身体噶喎， 系 都有，咁我估计咧，人鱼咧点解会系啲怪鱼？点解人咧会特别恐惧咧？就因为咧喺深测不嘅海洋里边咧，呢啲动物咧系经常咧食人嘅，或者咧危害嘅。你记得圣经上高都有个成条鱼吞咗个人入去肚，住咗三日三夜故事嘛， 系啊系，跟住考验佢，考验佢对主嘅信念啦，系啦， 系啦， 呢个跟住然之后，其实咪延伸落去，收尾嗰个叫做小木偶奇遇记咧，其实都攞咗呢个古仔嚟到去咩，嚟到去延伸落去噶，啊嗰、那个小木偶嗰个叫做个木像咧吓，咪俾条鲸鱼吞咗嘅。啊！又系鲸鱼，啊鲸鱼就吞咗嗰个木像入去之后， 喺高桥啊， 系啦，跟住然之后， 高桥咧就系只小木偶， 系啦， 佢同个爸爸咧，即系个木像咧一齐俾条大鲸鱼咧吞入肚， 系啦， 咁咧仲个大鲸鱼喺里边咧，仲生存，因为够晒空间啊， 吓又有够空气添啊，吓 系啦，咁卒之咧就点火咧打喷嚏， 吓。 一打黑黐就将佢哋吞翻出嚟，咁呢个咧亦系一个中喺呢个童话故事啊，片刀桥里边咧嘅大鱼咯。咁所以咧，西方咧都有呢个咁样嘅大鱼嘅恐惧。仲有一个你记得嘛？就系、是、上咗个岸喺一个岛嗰度咧，原来个岛系一条大鱼嚟嘅。 哦吓，有 咁喺里边居住咗吓，仲要咧生火做咗几年。然后咧就发现原来咧系喺条大鱼嘅背脊度咧生活咗，咁啊大到咁咧，呢个咧真系咧又系人类嘅想象。 吓，系。 咁 类似嘅古仔咧，其实又系话喺嗰个生物嘅背脊上面生存嘅，其实都有另外一个就系上次你曾经讲个玄武咧嗰只大龟，然之后 好大隻有兩個頭嘅龜咧，啊嗰只玄武咧，都有啲古仔係話啊，原來喺只玄武個背脊上邊，只玄武喺個海嗰度生存，咁然之後跟住咧就成個背脊都已經生滿曬啲草啊、樹啊咁樣，咁都有咁樣嘅古仔嘅嚇。因為其實以前啲人對於海洋呢樣嘢就真係會係好感到好神秘，因為如果喺以前嚟講咧，古代人望天可能就比較望得清楚啲，最多你話有啲雲。但如果望海咧，就真系望唔清嘅，所以就似乎对海洋个恐惧咧就多啲，反而对天咧系一个叫做敬拜或者敬畏，就未必系咁大嘅恐惧。咁所以对于海洋嗰个幻想咧，亦都会有都有好深层次。嗯， 系啊系啊。咁鱼咧，仲有咧喺西方嚟讲咧，鱼咧都有所谓食人嘅一族嘅喎， 系 咁譬如咧，我記得咧，我睇嗰個探險小説咧，講啊亞馬遜河嘅一種食人魚啊，佢係好細只嘅啫，但一出咧就全群， 系 大約咧無千無萬，成條河咧就俾佢佔據咗咧行過，咁啲牛啊、動物啊等等過河咧，遇到呢啲食人魚咧，一紮咁嚟咧，好似有啲黑雲駕到咁樣，完咗之後咧，啲魚即又唔見咗喎。啲魚游曬之後咧， 得棚骨， 骨都剩埋嚟。 其實係咪真係有呢種嘅咧？係咪真係有？ 可能係有食人嘅魚。 因為如果係， 我相信咧，小説裏邊咧就講得特別誇張啲。 因為如果係呢種咁嘅情節咧，就螞蟻咧就肯定有，因為你知我係養螞蟻噶啦，我好中意研究螞蟻。咁啊，行軍蟻咧就有完全有你頭先所講嘅嘢。蛇啊，或者啲比較細只嘅鹿咧，行過嘅話咧，啊，嗰啲行軍蟻就比紅火蟻更加恐怖嘅。咁啊，佢係冇固定嘅居所嘅，行軍蟻係冇固定居所，咁就周圍行嚟到去，即係好似遊牧民族咁樣嘅。咁啊，周圍行，咁啊，行到邊嘅話咧，其實咧嗰笪地方咧就 食到邊 噶啦。咁所以譬如話蛇啊，或者嗰啲有啲鹿啊，或者狐狸啊嗰啲嘅話咧，係真係睇過片嘅，係真係成只俾佢咁樣食咗去嘅。系啦，真系剩翻棚骨咁样嘅啫。咁呢种喺呢种咁嘅情况喺陆上嘅蚂蚁就有。咁但系食人鱼系咪真系有呢种嘅？就真系唔知道。 亚马逊河嘅食人鱼咧系咪有咧？我都未曾深究。但系咧，我相信咧，食动物食肉嘅鱼咧系 有吓。系啊。反而如果话食人鱼亚马逊河嘅鱼咧，有种比较恐怖啲嘅咧，就系唔知有冇听过，系真系有嘅。就系话佢系食肉，不过咧佢就唔系就咁咬人嘅。是在譬如有人游水的话呢，就反而经过你一些器官呢个入口那里入了去呢，来到在你入面那里来到去吃那种咁样，有啊，尤其是男性是啦，这种就有，是很小条的鱼，咁来到去在个入口那里入了去，咁这种就是新闻以前看过的，这种就更加恐怖，反而是啦，恐怖过你成条咁大炸来到咬你。 食人皮的鱼呢我又见过。这个呢在台湾和在大陆呢都有这种的玩意，是玩意来的。 我也有咬过，日本也有啊。叫脚皮鱼嘛，叫做是啦。 顾客呢就摆着脚两个池里面。咁那些鱼仔呢就走埋来啄你的死皮。在脚的死皮。咁就食晒你的死皮的。咁就话食之后呢你的脚呢都靓咗好多咁讲，我就唔敢俾佢食啊，大佬。 我有玩过，好似几百 yen， 跟住十分钟左右，我试过玩过，喺、這個、日本玩过，系啦，日本都有，系啊，吓吓咁样，咁就嗰啲叫个名我唔记得啦，总之俗名叫我哋叫脚皮鱼咁样啦，吓，仲有一只咬脚皮咁样嘅，系啦，几得意嘅。不过呢种就总好过系吓讲开， 又唔食佢就食， 其实咪即系好似好似金鱼缸入边嗰啲琵琶鱼咁样咯，其实佢都系唔食正常嘢，琵琶鱼系啦，清道夫吓，佢都系唔食正常嘢嘅，系都系。 但系原来咧， 咬啲 垃圾咧喺《山海经》里边咧都有好多系战斗格嘅，即系打嘅。其中有一条咧，有一种鱼咧系会有翼嘅噃。咁啊，呢个翼嘅鱼咧，叫做鹿鱼啊。咁啊，《山海经》咧，《南山经》里边有。佢係有一種有一隻翅膀嘅，咁我相信咧，可能係古人咧嘅圖咧， 同埋文字咧，可能正話阿麥浩基你講咗咧，有少少咧誤區啊。 係。 咁所以咧，就覺得佢好似係有翼。嗯。而家大家都知咧，有一種魚係叫飛魚啊嘛。 係啦。 咁佢會喺海上咧，會飛起上飛咗上嚟嘅。 啊。 咁咧呢種咧就飛魚咧會相當變成咧綠嗰種綠魚啦。咁、我唔係奇啊。 啊，相講起綠魚嘅，另外仲有飛魚嘅，另外仲有《山海經》入邊仲有一種文鰯魚嚇，文鰯魚咁就亦都係話有翼嘅，咁亦都係曉飛嘅，咁亦都係好多人都會認為應該咧，其實都根本就係太平洋或者西太平洋嗰啲叫做飛魚咁樣嘅嘢，係啦。 系 啦， 咁嗱，仲有一隻咧魚咧，《山海經》冇嘅，但系我哋中香港咧就當寶嘅，呢、這個叫中華白海豚。 哦， 因為白海豚咧喺以往咧啲鄧家或者水上人嚟講咧，並不是好意頭嘅。 啊，係啊， 佢誒有句説話叫烏忌白忌啊。 嗯， 白忌同烏忌其實就係呢一種咁樣嘅白海豚或者烏海豚。咁當佢好似有翼咁一跳出水嘅時候咧，佢游水咧，佢喺水上咧係一個波浪一個波浪咁樣跳出嚟。咁當佢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咧，啲漁民咧，尤其鄧家嘅人咧，都會覺得會有風暴啊。有不同的海浪風暴咧會出現嘅啦，因為佢咧唔自在啊，喺個水頭唔自在，佢就會咁樣樣咧跳躍。咁所以咧話烏忌白忌啦，你啦咁就係一種咧海洋嘅翻風前嘅一種嘅預兆。咁我相信咧魚類嗰、那個直覺啊，個觸個感覺係相當敏鋭嘅喎。即係佢喺水頭。水温轉咗啊，或者變咗水流啊，佢馬上知道。 係即係同有啲老人家風濕一樣啫嘛，嚇呢、這個呢、這個唔奇啊，呢、這個 就會有一個咁樣樣嘅動作行為啦。嚇咁另外咧，我又睇到咧中西方咧，佢有因為佢航海嘅技術咧，喺十五世紀開始咧由呢幾個大國崛起啊。 系 譬如葡萄牙，譬如西班牙、荷兰呢啲咁嘅大国咧，能够建筑到佢嘅大型嘅船舰出海之后咧，佢咧就喺佢嘅图片里边咧，喺佢出海图片里边咧，都系咧记载咗好多咧海上嘅凶残嘅动物。 嗯， 喺佢海图里头，譬如咧。 海獸啦，嗰啲 經常講係 啊， 大嘅八爪魚 嚇， 你記得有套戲 嚇，記得 就係講大嘅八爪魚啊，係嗰啲 squid 嚟嘅 嚇 啊，成條咧可以將嗰個魚成條大嘅箭蛋咧，揾佢嗰啲爪咧觸角咧 嚇 箍住，夾埋整沉你喎。咁你咪嗰條大嘅八爪魚，力量幾大，同埋咧佢幾兇殘。 嗰啲魷魚， 係 啦，嗰啲魷魚嚇。究竟有冇咧？其實啲科學家都會話研究緊，其實係好大機會有嘅，因為佢本身嚟講個地方無限啦，同埋佢又遠體生物個生活個體型可以係生活得大啲都冇問題。咁但係就未真係話有實體嚟到去捉到上嚟啦，不過始終都睇過一啲影片咧，就係話嗰啲墨魚咧係可以成條鯊魚係可以包住佢嚟到食咁樣嘅，即係都會有呢啲影片係真係有睇過係啦嚇，咁樣咁再加上 我見嗰幅圖咧就係講一個屍殘屍啊，係冇法子喺俄羅斯嘅漁船打撈咗上嚟嘅，係冇法子分辨到噶啦。咁但系咧，啲人咧都相信可能原身咧都系一个大嘅八爪鱼。 哦，嗰张相好经典，系啦，吊好似有个吊臂吊住佢，吊咗一只唔知系尼斯湖怪定系一只墨鱼咁样嘅怪兽嗰张相吓，系啦。咁所以其实海洋 這個呢、這个咧，呢个喺西方都好出名嘅一个咧，咩？咁你大家咧记唔记得仲嘅海洋中咧有一种咧大嘅鱼 其实呢他就是在这个《山海经》里面呢就是在、 大的鱼 猪的形就成了猪，但呢它的尾呢就是鱼来的。那么呢这种啊是啦，这种鱼呢其实呢在《山海经》都没有记载，但呢在、西方的、书里面呢经常有出现，叫做、Hawkfish， 那么猪头鱼身。 嗯， 但是呢你知道《山海经》里面呢很多就是不同的头有不同的身的、哦。 是。 而且呢是给了一些神名他的，譬如呢龙头人身、牛头人身。 这 些呢我想呢是最早先民呢，即是最早的人，最早 的,、的人呢的一种幻想力。 龙头人身的其中一个神是叫计蒙，一个龙头这样，跟着一个人身计蒙。系啦，咁如果提到鱼都有牛头鱼身嘅，猪头鱼身就冇啦。《山海经》吓，牛头鱼身嘅又有，系啦，咁就好似话一出现嘅话就会又有大风雨啊咁样，系啦。 系， 总之佢好多时候佢嗰啲动物都会系有一啲效果嘅。如果唔系食佢嘅话咧，就系佢出现嘅话都会有一啲嘅效果，譬如话可能招风雨啊，或者有啲就出咗嚟之后咧，就可能系会有一啲好事发生都会有嘅。即係總之每種動物佢都會有一種嘅效果，咁啊究竟其實效果呢一樣嘢其實係咩意思咧？會唔會其實可能根本就未必有呢種效果嘅？即係好似上次之前曾經講過話天狗食日呢樣嘢，你要打锣打鼓，跟住咧然之後先趕走嗰只天狗，令到佢掠翻個太陽出嚟咁樣。咁會唔會可能係咁啱見到呢種嘢，而當地又發生緊某一啲嘅事情，於是乎就將兩樣嘢聯想埋咧咁樣。咁呢個其中就係一個就亦都可以考據翻究竟啊，究竟如果係真係有呢種動物嘅話，究竟係寫嗰個時代係究竟係咩時代咧？咁樣都有啲人會循呢個角度或者循呢個時間方向嚟到諗嘅，係啦，即係《山海經》嗰方面就 古時咧醫藥咧冇而家嘅文明。 係。 咁好多時咧，又真係咧要靠一啲咧經驗。咁所以咧，以前咧話神龍上百草。咁神龍是我而家大家知咧，未必係一個人嚟嘅。可能係一族人或者一個團體嘅人。 係。 咁呢啲人咧就係喺呢個農業社會裏邊咧，就分工裏邊咧就研究一啲草藥。咁真係做好多實驗試過至得嘅。如果唔係呢都中國人呢都死晒啦。如果唔係 呢個神龍呢一族呀，真係成族人都應該係嗨草死 喎。係呀，冇錯，嗨草。 不過就如果山海經都有記載過神龍嘅，神龍就係牛頭人身嘅，即係唔係人嚟嘅，係啦，牛頭人身嘅一啲。 咁因為我睇佢呢好多係合理的推想的，即是在《山海经》里面，譬如牛的头呢是 食草的。 还有那时来说，就古人都认为牛，中国人都认为牛是一种有德性的生物，亦都是属于某一种的神性，所以拿了它同一个神来到去一个联想，亦都很合理的。就是的。 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那个龙头呢就是明清的时候呢的一种创作来的。这个龙呢就是六角，六的角。 是六的角。是。因为其实如果讲起 龙。它是一个呢 是。其实龙如果讲起龙的话，就是它是蛇身跟着鹿的角。其实它龙的话呢就有拿了蛇和鹿这两样的元素，其实都很重要，就是因为有一种生生不息，因为鹿的角呢就每年都会脱角的嘛，即是甩皮这样的嘛。就会变脱皮跟着变大。而蛇呢亦都是它会甩皮跟着然之后又会再长大。所以鹿角同埋蛇嘅皮咧，都系俾人个感觉系一种生生不息，一种循环咁样，咁所以变咗就 系佢系有一种咧，我哋叫做 周而复始， 重生 系重生嘅嘢，系啦 吓吓，因为好多譬如蟹啊、龙虾啊呢啲硬壳类嘅动物咧，佢嘅生长咧，佢长大咗之后咧，佢个硬壳咧系不能够再融入到自己的身体，所以他每年都要脱一次壳， 包括埋咧一啲蟬啊， 系 蟬 蟬 一声叫嗰啲蟬咧，佢都要脱 一次壳，系啦。 你咧更加要脱皮啦，佢脱皮咧就我系增加佢嗰个生长嘅能力。 系 咁呢啲咧喺人咧嘅幻想里边咧引申咗之后咧就系作为一种重生。 系吓吓， 用当佢一种能力，一种重生嘅能力。 吓 咁啊，龙咧直系有呢个重生嘅能力。 吓 呢个中国嘅龙咧就同外国龙同我咧讲过呢个问题噶啦。 嗯。 同 dragon 咧系根本咧系两件唔同嘅物体， 系 就算系 dragon 咧都有唔同嘅物体，這个咧我哋都讲过。喺不过咧喺而家我哋《山海经》里边睇到个龙咧嘅样咧，就只不过一个明朝同埋清朝嘅画家嘅想象。我相信以前咧喺汉以前嘅龙咧，未必系好似而家咁样样嘅形象嘅。如果睇翻啲古玉咧。反而咧似只猪嘅喎，嗰啲叫做似龙、似嘅猪嘅龙都未定，咁所以咧，究竟系实际上点样咧？到而家咧，我哋今日咧仲未能够咧，见到原来《山海经》嘅嗰啲图啊，希望咧就有呢个图咧，第时证明到啦。 系，不过如果《山海经》嘅图以前嚟讲就《山海经》嘅图咧，咁就都已經頭先都講過，上一集都講過啦，就其實都係後人嚟到去做翻一個創作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如果《山海經》嘅圖咧，其實喺一啲嘅出土嘅文物嘅話咧，都曾經有啲就係話喺一啲叫做梳妝盒啊，或者啲細嘅盒仔嗰啲度咧，有一啲嘅銅雕咁樣嘅，都相信應該係一啲《山海經》入邊嘅其中一啲嘅風景。系啦，咁但系究竟以前嘅《山海经》究竟系用咩嘅山海图啦，用咩形式嚟到去记录咧？系铜雕啊，系布白嚟到去画啊，定系可能用唔同嘅纸嚟到画咧？就真系而家系无从稽考。但系有啲嘅雕刻咧，就相信应该推敲落去嘅话，就系话会系都系同山海图有关咁样。 哦， 系啦， 呢个咧亦系我哋中国文化嘅一个缺点嚟嘅。 系， 你记得咧如果我哋而家睇翻咧宋朝嘅画咧，佢多数系画喺卷上高嘅。已经咧，我亲眼见过喺台湾嘅故宫博物馆咧，佢嗰个卷咧已经开始霉烂啦。 系， 因为其实一千年，一千年咧，其实纸咧系挤唔到一千年嘅。任何嘅纸张啊，因为佢本身都系植物嘅纤维嚟噶嘛，佢会腐化。颜料咧。如果佢係植物或者係礦物咧，佢都會慢慢風化咗嘅。你點樣保護佢咧？佢都有頂唔到時間嘅折磨噶啦。 係。 咁啊，中國咧好多啲古圖，究竟係當年譬如漢嘅時候，係咪畫咗喺卷上高，或者當時嘅粗造嘅紙上高咧？蔡伦造紙我哋知啦，但蔡伦之前都仲有紙嘅。就唔係嗰種紙，唔係而家我哋嘅紙。咁呢啲紙能唔能夠二千幾三千年嘅保留咧？ 呢、這個冇可能噶啦。 雲霧裏邊咧就更加冇可能。係嘛？尤其有繪圖，所以呢啲可能咧消失。但係咧呢、這個世界又好難講。如果佢係喺石上高或者金屬上高咧刻咗喺度咧，又可能保留幾千年。係 嚇。 譬如阿述文化、阿基德文化呢啲咧。都是咧喺泥上高或者石上高，中國人咧嘅鼎文咧就喺鼎上高雕刻，喺鼎啊，或者嗰啲祭器裏邊，咁咧就可以保存到而家。或者骨甲骨文喺骨，咁我哋唔知道，可能咧第時過多幾年咧，有新嘅發現咧，可以見得到咧呢個《山海經》裏邊啲圖都未定，可能喺啲。金属或者石头啊，或者泥啊嘅板上高咧，咁啊，我哋就大开眼界。 系吓，头先我提过就系话， 相信咧，佢所谓个龙咧，就同原来嗰个龙嗰个观念咧，可能有啲出入嘅。 吓，头先我提过就系话，喺有啲嘅化妆盒系就喺河南省有一啲古墓嗰度咧，就揾咗一啲嘅化妆盒，咁啊上面系有啲图嘅。咁啊，唔知道系咪啦嚇。不過如果講翻龍嘅話，就最初嘅龍咧，就係佢係一個蟲字邊 一個好似個叫字唔要個口嘅咧，嗰、那個咁樣嘅寫法噶嘛，係、嗯、啦，咁樣就係話好似純粹就係一條蛇仔咁樣嘅一個形狀就係、 是。 係 啊係啊， 係啦嚇。 因為咧中當年咧龍蛇蟲咧呢三樣嘢都未必能分得咁清楚嘅。 係。 咁係後來文化路進展咧，原來只係使到呢個三樣嘢大家分得開。 係嚇。 昆蟲呢個觀念咧係好厚嘅。 係，所以《山海經》入邊有一啲 西方嘅觀念都好厚嘅。 山海經》入邊有一啲嘅怪獸啦，佢都係唔知道，即係將佢係昆蟲寫咗做雀仔咁樣嘅，會係因為《山海經》入邊佢有啲飛嘅鳥獸，佢就全部總之係細細粒嗰啲嘢咧，佢都當係鳥嘅。但其實有啲可能根本係蜜蜂啊嗰類嚟嘅。係啦，其中有一種我記得一種好出名嘅《山海經》入邊有一隻叫做陰元嘅怪獸啦。佢就話個形狀係似雀，咁、但係咧就好就就係、是、話會有吉人嘅，吉到嘅話咧就會中毒死嘅。咁其實會唔會根本就係呢種可能係一種嘅蜜蜂嚟嘅咧？咁樣咁其實都會有一種咁嘅講法嘅，係啦，係啦。因为嗰时嘅人对昆虫呢一种就冇昆虫呢个观念噶嘛，系啦， 冇昆虫观念， 咁啊只系有飞禽走兽，系啦，就呢种只系有呢种观念咁样嘅，跟住有啲咩怪物想讲啊？ 有一种鱼咧叫做猴鱼啊， 猴鱼， 其实咧呢个就系读猴，咁我哋好多时咧就喺广东话咧就转咗音，就变咗猴啊。鳌鱼，你知道呢种鱼咧，就系嗰只女嘅雌嘅咧，就背住只男嘅咧，就游过去海嘅。 系， 咁咧啲人咧就引申做咗咧，如果女性咧系有春情作动咧，就话叫发鳌啦。 系啦，吓。 咁啊，其实咧就引自呢个鳌鱼出嚟嘅。 又读做鳌啊嘛。又读做鳌啊嘛。即系好似个法国个国诶，即系觉得个国字咁样个写法嗰只啊嘛， 系啊，冇错啦，冇错， 即系叫铁甲，我哋叫铁甲鱼， 字上高下都系个鱼字， 系啦， 就唔系个铁。咁啊，其实咧就系一种咧而家嘅好似魔鬼鱼咁， 又叫咩马蹄甲啊嘛，好似俗海上人家俗称， 系啦，冇错， 系啦， 吓，系啊，咁咧人咧就用咗引申用咗，其实咧。呢、這個咧最早咧都係咧一種誤會嚟嘅，個圖都係誤會。佢畫出嚟個圖咧，我會俾大家睇咧，都係咧兩條魚咧打孖黐住，咁佢咧就覺得佢係連體嘅。當年咧就會覺得咧連體又係一種怪異嘅現象。其實咧佢唔係連體，真係連體，佢係咧背負住咧，即係個生活背負住咧佢離開走嘅。 係， 咁啊。 但呢種魚，我見我十零年前咧喺長洲有得食嘅喎，十零年前 有 食嘅，但係呢種我以我所知，好似應該係受保護嘅喎，係咪啊？ 係啊，而家 應該受保護啊，係咯。但係有得食嘅喎，十零年前見到係啦。咁不過如果講起魚嘅話咧，《山海經》入邊《北山經》啦，提過一種咧叫廢廢之魚，廢就係魚字邊做個屎字嗰、那個嗰、那個咁樣嘅寫法啦，叫廢，應該係讀個廢字啦嚇。咁啊就係提到話如果食咗呢種魚就呢種魚有毒，不當食用嘅話咧，就會係致命嘅。嗱，佢提到不當食用嘅話咧，其實會令到人諗起咧，根本會唔會就係其實好河豚咁樣咧，即係雞泡魚，係啦嚇。雞泡魚，因為雞泡魚食得，不過就唔好食佢嗰個膽，佢個內臟啊嘛，係啦，就係不當食用咁樣。咁所以其實會唔會根本就係譬如《山海經》入邊，佢因為純粹只係可能一幅圖，或者甚至頭先你所講嗰種厚嗰種魚，佢畫嘅時候有誤導，而文字亦都可能比較少啲，咁啊令到人有另外一種多啲嘅聯想。咁所以可能如果純粹就咁樣睇《山海經》嘅話，就哇原來有一種怪魚，食咗佢嘅話可能會死喎，就可能將佢畫到古靈精怪咁樣。但其實根本就係我哋平日啊喺金魚街都得買噶啦，啊五蚊條嘅啫，就是、雞泡魚嚟嘅啫，根本就係係啦。系啦，都會有咁樣嘅。咁不過另外講起金魚街咧，我以前咧喺我睇《山海經》之前咧，我就見過一種龜，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後屘我就睇翻《山海經》，啊原來《山海經》已經有噶啦，《山海經》咧提過一種咧叫龜咧叫船龜，船咧係旋轉嘅船咁樣嘅，係啦。咁樣就係話咧佢係會咬人嘅龜，同埋咧係蛇個頭好似蛇頸咁樣嘅，咁但係其實咧根本係啦，根本就係咧係而家係有得養嘅，亦都係叫船龜嚟嘅， 系啦，嗰种叫或者叫鳄龟，鳄龟而家现代我哋叫鳄龟，系啦，个样就好似龙头啊、蛇颈咁样嘅，咁但系其实根本就系、是、鳄龟，系我哋现代人所见到嘅鳄龟，而鳄龟系咬人嘅，仲会系可以咬断手指噶，系、啦，咁样，咁所以咁所以我记得好似《山海经》提过话，船龟佢咬人嘅话，好似话咬人，我唔记得系咪话提过话要打雷先放咁样嘅，即系好似古我哋细个听啲传说咧打人咬吓打雷先放嘅放人咁样嘅，系啦。 更加神话传说咧，唔系打添，要行雷。 吓吓行雷吓吓行雷吓。 要行雷个雷公劈啦。 吓 咁大声咧，嗰只龟咧咬住你个嘴咧，人至放嘅。 系啦。 咁啊呢个咧加入咗神话嘅讲法咯。 嗯。 我谂相信咧，龟咧本身咧系唔系肉食嘅动物嚟嘅。龟咧通常都系所谓食肉食咗食嗰啲蚊啊蚊子啊 鱼仔 食嗰啲系啊 鱼仔 鸡仔啊嗰啲嘢啫。如果你屋企养嘅咧，嗰啲龟咧，我记得咧俾啲虾毛佢食嘅。 系吓， 俾嗰啲你屋企有冇养过龟啊？ 细个养过，系都系食买山坑鱼咯，两蚊一包，或者食红虫咯，系啦。 是红虫的，其实都是肉食，但是就不是我们说 那么凶暴那么凶猛那种。不过这人养鳄龟是喂肉的。现在这人养鳄龟是有喂肉的。喂肉的喂肉的喂牛肉。甚至乎如果讲开那些叫做另类宠物，有一种叫牛，是不是牛蛙呢？好像是角蛙，角蛙养角蛙的话是喂肉给它吃的。是啊。 哎呀。 养角蛙甚至乎角蛙，我睇过有啲片段咧，系角蛙咧，有啲人唔知死啊，攞手指撩角蛙咧，系俾佢即刻咬到流血噶，系啊，角蛙吓都好，都因为角蛙其实原来都好危险啊，即系睇佢肥头得意，好笨重咁样啦，但其实就都好凶残噶，咬得好劲噶，咬嘢都系啦，啲人养鳄龟亦都系会攞啲肉嚟到去喂鳄龟噶，系啦，系咯， 但你要发现咧，我哋《山海经》里边咧系冇一种动物叫恐龙噶喎。 哦，系咯，中国啊，真系似乎会冇乜恐龙，即系以前啊冇乜恐龙呢个概念，但系反而西方嘅话就知道有恐龙呢样嘢。 所以咧，我哋中国啊，而家喺好多地方咧，河南啊呢啲地方咧都发掘到好多恐龙嘅遗迹。而且咧有好多恐龙蛋咧都系喺中国出土，兼且咧好多恐龙咧都用中国嘅命名，譬如咧第一只雀咧就叫孔夫子龙咯，就系一只已经系识飞嘅恐龙啦，但唔系好大只，细只。咁啊呢啲咧喺《山海经》里边咧，我暂时揾唔到一啲咧类似嘅动物。可能咧喺汉朝嗰时候咧，呢一种咁嘅记载咧，系纯粹系嗰啲人嘅经验嚟嘅。佢即系可能咧听闻或者见过。我相信我都系听闻嘅，即系画翻出嚟。但咧就实际上咧，因为一听闻嘅时候咧，就好多种观念黐埋咗，混合咗，咁变咗咧就加埋一啲人嘅幻想，画家幻想或者作家幻想咧，就变成咧而家咧里边有好多奇形怪状嘅动物。 咁同埋仲有一样嘢，就是、因为恐龙，如果系要当时，我唔好理《山海经》究竟系咩时代嘅人做好啦。当时嘅话咧，其实睇翻成个《山海经》，我就觉得嗰啲人咧系一个旅行团咁样。在不同地方周围行，然后就望见那里的东西就来到记录。所以其实我相信他们都几走马看花下的。行那个地方见到有生物呢生勾勾的，他才觉得奇怪，他才写下去，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可能来到去理会究竟地底埋了什么东西的生物呢，那种这样的东西。因为如果是按回以前那个时代的话，也都没有那么多的机会所谓考古来到考回成副恐龙的骸骨上来啦。都冇咁嘅知識或者技術，咁所以佢都係望見有一啲奇怪嘅生物，譬如望見有一啲提到有一啲一隻叫鱼叫咩鱼啊，即係居所個鱼啦，嗰個鱼啦，咁樣有一種咁樣嘅鱼嘅生物係啦， 咁啊，嗰种生物系乜嘢咧？就系话佢系一种识飞嘅老鼠咁样嘅嘢。咁啊，嗰时嚟讲就觉得好奇怪啦。咁但系其实嚟讲咧，应该咧可能就系根本系蝙蝠，系啦，系啦，可能就蝙蝠。咁又或者可能有一种咧，或者系一种叫做鼯鼠咧，即系识飞嗰啲老鼠咧，即系飞天鼠啦吓。咁样，咁所以其实根本见到嗰种嘢就喺度嚟到去写同埋描述嘅啫。咁就冇咁多时间嚟到去。慢慢去揾翻所謂恐龍嗰樣嘢，咁所以冇呢一種咁嘅記錄，甚至乎其實西方嘅古代嘅傳說話都唔係話咁多所謂恐龍呢一樣嘢，係啦，因為恐龍如果俾我嘅感覺就好似話比較一種實際啲嘅怪獸，即係恐龍都係怪獸啦，但係真係實際啲嘅怪獸，而《山海經》啊或者獨角馬啊、dragon 啊呢類咁嘅嘢都好啦，都係一啲比較幻想啲嘅怪獸，係比較起碼冇骸骨咁樣嘅嘢，係啦，即係冇一種叫證據嘅。咁样，咁啊，仲有 西方嚟讲咧，对怪兽咧，佢又会有一种咧歧视性嘅。 系 点解咧？因为咧，所谓怪咧，喺西方嘅文化里边咧，就系咧佢唔系上帝创造嘅其中一种咧creature 一种生物。因为喺耶教嘅文化里边咧，一切嘅动物啊、植物啊。人類咧，其實就一手由上帝同佢創造出嚟。咁創造出嚟咧，除咗蛇之外咧，我睇咧，其他咧都係善良嘅。如果唔係咧，咁多古靈精怪嘢咧，阿羅亞咧就唔會趕佢上湯州咯，浸死埋咯，係嘛？咁啊，唔會搞咁多嘢嘅。咁但咧喺東方咧就冇呢個包袱啦。 係， 佢冇咗耶教呢個創造論嘅教包袱。变咗咧，正话你讲得好啱咧，就系、是、我哋呢个推测，就有一扎咧，旅行家， 或 者探险家，佢经过一啲咧，嗰时未开发嘅原野山林、沙漠嘅时候咧，发现到一啲咧，生物，而啲生物咧，可能系佢听到嘅啫噃，听闻嘅啫，未必亲眼见到嘅，佢。变咗咧，加埋佢想象就画咗幅图出嚟。 系， 你记得咧，好多时咧，《山海经》里边咧都系描写到呢种生物咧系有一种声音嘅。 系， 又话其声 其声如乜乜，系啦，其声如物咁样。 系啦，咁有啲话似细路仔喊， 系， 有啲又话似个女人讲嘢，乜都有嘅。咁呢啲咧，亦有可能咧系，佢哋有啲土人。或者嗰度當地嘅人聽到有啲聲音，咁咧就想像翻由呢種乜嘢動物發出種聲音出嚟咧，嚟到個形象點樣咧，咁都未定。 係頭先你講到奇聲如乜乜，最出名就係嗰種蟻語啦，《山海經》都有提過嘅，魚字邊做個魚字，或者我哋現代人就係稱為娃娃魚咁樣。咁佢就會寫到 係啦， 係啦，寫得好奇怪，就係話啊，有一種魚就係咩奇聲魚、奇聲魚鷹嚇咁樣嘅，即係嬰兒個嬰咁樣，係啦。咁啊， 而家娃娃魚啦， 係啦，就其實根本就真係實際有呢種嘢嘅咁樣，係啦。 娃娃魚以前咧當補品食嘅喎，陰公。 係啊係啊， 而家咧係夠噶啦，唔得。 而家保育嘅，但係都照樣有得食嘅。 保育 啊， 冇錯， 係啦。 咁啊，正話講翻咧，就係佢冇咗耶教宗教嘅一種咧包袱咧。变咗咧，佢好多嘢咧，佢增加咗个创造人嘅创造摆咗嚟。 嗯、 人嘅创造里边咧就系有佢嘅恐惧，有佢嘅喜爱，有佢嘅讨厌。佢都将嗰啲喜爱、讨厌咧加诸落去佢认识嘅或者佢想象嘅幻想嘅动物里边。 系 西方咧。一到讲幻物幻想咧，就一定同邪恶有关嘅啦，吓唔方好嘢。 所以头先你提到话，所以头先提到话挪亚方舟呢样嘢咧，我都有个迷思嘅，就系、是、咁究竟点解挪亚方舟都会俾条蛇入去咧？系嘛？点解都会俾条蛇入去咧？照计应该上帝应该都会几嬲条蛇嘅，冇理由俾条蛇入去噶咯。再咁啊，定系条蛇佢偷偷地入去咧？又或者有啲讲法就话系啦。又或者有啲講法會唔會就係話其實根本挪亞方舟入面根本唔係 生物，即系唔系俾活生生嘅生物上去，而系抽 DNA 嘅咧？即系我记得都睇过书，我记得好似都系韦斯理讲过啊，即系呢个忽发奇想嘅讲法就系话，其实会唔会入边根本系一个太空狼，就系抽咗唔同动物嘅 DNA 摆上去，跟住然之后经过一个系啦大灾难，系啦，咁不过呢个就系、是。因為題外話啦， 現代人嘅諗法啦， 係啦。 但係咁樣，因為我哋咧，而家睇呢啲咁樣嘅舊約聖經啊，或者呢啲，甚至乎咧，希伯來人嘅傳說咧，係當一個神話睇咯。神話咧本身咧就唔係講佢嘅真實性，係講咧呢個神話嘅寓意性啦。即係呢個同佢個宗教個神有關係。你信者咧就信个神，就唔系信呢啲咁样嘅神话同埋后边嘅故事。呢啲嘢咧就好多反驳嘅，好似刚才你谂到嗰、那个就一个好大嘅原因啦。蛇啊，既然系魔鬼撒旦嘅化身，做乜要俾佢上埋船啫？吓，等佢浸死算数咯吓，系嘛？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就系、是、你当神话咧就完全通顺噶啦。啲世界啊！中國人嘅神話，譬如話，我哋上文講過，夸父追日，譬如話，刑天，冇呢、這個干戚，呢啲喊冷咧，完全就係因為佢想表達一個先民嘅神話嘅意念，永不敗退，永不投降，永遠戰鬥落去，就呢、是、個重要喺呢度啊嘛，未必係嗰個神話犯唔犯法，譬如。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呢啲咧，都系喺佢睇佢嘅意义，唔系睇佢嘅真人。大家都知道咧，冇可能你射得到 物理上冇可能啦，系啦吓，系啦， 系啦。嫦娥奔月喎，而家上去太空 啊，嗰、那个嫦娥一号嗰只就 到咗月球，而家都话佢系一个骗局啦吓、要拆穿佢咧。何况咧，当年点可以食到个仙丹？ 系。 可以走飘上，就算飘上去啊！我睇咧火箭咁快都要有排喎、都唔系咁容易。 系 啊，上得、 不过如果就系啦，时间就差唔多啦。讲攞包翻尾嘅话，其实《山海经》佢有趣之处就系话，正如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初初睇可以当系一个好幻想性嘅嘢，但系其实如果细心睇落去，或者系真系研究嘅话，其实可以发觉到佢其实入边有好多嘢系真嘅。咁反而我覺得，即係以前睇咧，我覺得睇怪獸好精彩咁樣。咁呢個其實我覺得係研究《山海經》係第一個層次，或者叫所謂叫最低層次、最初階就睇怪獸咁樣。但係如果再稍微進階啲，就係研究下究竟佢係可以譬如地理嗰方面可以吸陷翻落去邊一個嘅地方咧？即係頭先上一集所講，就係話原來竟然外國有本叫做Pelg Eng 呢本近乎褪色的記錄。呢本書佢就將《山海經》同呢個西方啊加拿大至到墨西哥呢啲地方可以揼揼陷嘅地圖係揼翻落去嘅，咁呢個係一個高層次嘅研究，又或者譬如話嗰啲叫《山海經》入面最吸引嘅怪物啦，其實好多怪物頭先都一路不斷有提過，寫或者畫出嚟嗰啲圖就畫到古怪怪好神奇。咁但係其實如果係用翻現代嘅方法嚟去睇或者嚟到解讀嘅話，其實根本係一種好普通嘅生物咁樣。系啦，譬如或者最后讲到一只怪兽叫类啦，类似个类，咁佢就话咧类，咁就系 好似老虎咁样， 系好似老虎咁样嘅，就仲有话佢咧系可以咧雌雄同体，佢系哺乳类嚟嘅，雌雄同体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嚟讲咧就会话研究翻，其实根本咧会唔会？因為以前啲人點解會睇嗰種動物雌雄同體呢，其實好可能根本就係純粹睇睇佢嘅性徵啦。咁但係因為咧，原來其實呢種嘢咧，如果真係用睇翻而家研究翻嚟講，其實咧應該係一種咧叫做靈貓咁樣嘅嘢，係啦。咁樣係啦，咁樣嗱，嗰個靈貓嘅靈就唔需要話係咪有靈性嗰種妖怪啦，只不過佢係靈貓咁樣嘅啫。咁啊呢種靈貓咧，其實佢有一種嘅個麝香狼啊。有一種嘅麝香狼，咁啊會令到人哋覺得佢嗰個所謂叫做性器官係外露咁樣嘅感覺，咁啊於是乎俾人會覺得話啊呢只應該係乸嚟嘅喎，但係點解會有埋一個咁明顯嘅一個香狼，自以為係一個陰狼咁樣嘅嘢啦，咁啊會變咗就係話俾人覺得就係話雌雄同體咁樣啦。 系啦，咁啊，甚至乎会话佢系食就话食咗呢只类嘅话咧，就会食之不道啊，即系唔会妒忌啊。咁可能啲人根本冇食过嘅，但系就觉得如果呢种生物能够雌雄同体嘅话，佢本身嚟讲都唔需要话即系寻求外界嘅交配呢样嘢，系啦。咁啊，根本佢自己可以搞掂嘅，就唔会有呢种妒忌之心，所以就会引申落去就话雌雄同体就食咗唔会妒忌咁样。系啦，咁呢个当系一个我对《山海经》嘅研究嘅一个包包尾咁样啦。系啦， 呢个咧就系抛砖引玉啦，希望咧大家咧对《山海经》开始有兴趣啦。无论你喺各方面，你喺漫画上啊，你喺神话上啊，甚至乎咧你系对古典嘅书籍啊有啲兴趣咧，啊，我哋咧都我同你都系好期望咧有呢啲影视嘅作品咧，将来咧可以大家。睇到更加普及到咧，大家对呢一个中国一个好伟大嘅创作，呢个有几本用英文写嘅《山海经》咧，系西方汉诺家咧系好重视一个几千年有成三千几年嘅作品，系咁详细咁精要，讲到咧一个地理神话怪兽。甚至乎各种的国家的一种呢记载的。 是。 咁啊，今日差唔多。 是啊，下次呢 有再搵啊文老基呢嚟讲第二个。 好。 或者搵啊你老友啊。 好啊阿黄家耀。是啊好啊。好啊好啊。 又有第又有好多桥啊。 好啊好啊。 好多谢晒。 Okay, 好。好。 咁啊祝各位新年仍然新春愉快。 都系新蒸头。好啊。 祝你。咁潇洒英俊， 好多谢你，好身体健康啊，祝你系啊，不过你都好健康睇得出，好，拜拜。